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梨园金曲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京剧《游六殿》，蓝文云扮演刘青啼。 小生母连生，打从仙山而来，奉了师父吴之命，去到阴曹地府探望我母刘氏亲戚，看前面已是丰都城，待我接速前往。先生不留师父长官，小生稽首。 啊，这一小师父，你到此何事啊？ 小生母连生，打从仙山而来，探望我母刘氏亲戚，烦劳长官带小生问过。 阎君怪罪，小鬼吃罪不起呀、啊。 请过方便吧。 不能行此方便呢。 方便方便吧。 不能行此方便呢。 我拿你头疼，俺骂你八米红。 好好好，一切回避，待我问而来。 多谢长官。 得众贵公，今有木连森寻找他母刘氏亲戚，有折叠大话啊！ 娇儿啊，寻找娘亲呐、啊，娘亲亲本是我好生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就看不见，小娇儿我俩 也好，相见尊明。 长官，烦老长官将我母亲放出城来，容我母子相见， 吃苦 请过方便吧。 嘿，得众贵族将刘氏亲戚放出城来。 Wow. 刚才您听到的是蓝文云等演出的京剧《游六殿》。